什么是温柔，暧昧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，有时候 新鲜，我的心。